《格林多人后书》第三章，我们岂有开始举荐我们自己吗？或者，难道我们也应像某些人一般，需要给你们递上荐书，或由你们写荐书吗？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书，是写在我们心上，为众人所共知共读的，因为明显的，你们就是我们公职所写的基督的书信，不是用墨水写的，而是以生活的天主圣神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而是在血肉的心板上。我们借着基督在天主前才敢这样自信，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，好似出于自己一般，而是说我们所以够资格是出于天主，并且是他使我们能够做新约的仆役。这约并不是在于文字，而是在于神，因为文字叫人死，神却叫人活。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头上而属死的植物尚且有过光荣，甚至以色列子民为了眉色面貌上易于消逝的光荣不能注视他的面貌，那么属神的植物岂不更该有光荣吗？如果先前定罪的植物有过光荣，那么诚意的植物更该多么充满光荣。其实那先前有过光荣的，因了这更超越的光荣已算不得光荣了，因为如果那易于消逝的曾一度有过光荣，那么这长存的更该多么有光荣。所以我们既怀有这种希望，所以坦白行事，不像眉色一般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免得以色列子民看到那易于消逝的光荣的终结。但是他们的心意陷于迟钝，因为直到今天在读旧约时，同样的帕子仍然存在，没有揭去，因为只有在基督内才得除去。而且直到今天，即使读梅瑟时，还有帕子盖在他们的心上。他们即使转向主，帕子就会除掉。主就是那神，主的神在哪里，那里就有自由。我们众人以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光荣的，渐渐的光荣上加光荣，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。正如有主即神在我们内所完成的，